换季初期大部分五折起，精彩活动惊喜折扣就在翠微。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总体不大且分布不均，出行请注意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和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啊。北四环建祥桥上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要小心了。还有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车多，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广渠路中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学院路出口东向西方向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影响后车的通行。另外辅石路五环外还有金鼎西路路段进京方向受事故以及车多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哈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呀，今天呢应该说是怎么说，是一个周二的天气，而且周二了啊，这个天气呢也不错，哎，比较凉爽啊，而且呢很多家长啊现在可能都会进入到一种备战状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 备战出去旅游之前是吗？ 其实暑期呢有很多，就是暑假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感觉已经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了，对吧？ 暑假好回忆啊， 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说一说各位您曾经最难忘的暑假，或者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暑假 有哪些故事？ 有可能是美好的，有可能是有一点噩梦般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曾经的暑假，高考完的那个暑假，简直噩梦般的过。 暑假高考完的暑假不是最疯狂的暑假吗？ 那个考完了之后，我妈就拿着正确答案说：“你对一下多少分嘛？” 啊，好好好好好。 当然了，我最后是比较保守的，估计的比较低，最后出来之后比真正我估的要高好多。 啊，好好。 所以最后就是还行，但是之前那一段时间出分之前，哇，煎熬啊！ 啊，这个其实我一般都是觉得出分之前是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就他让你对答案嘛，就是吧？你说啊，你这都是正确答案是吧？我全错，然后不管了啦，反正成绩没有出来，我不管啦。对各位啊，因为确实是暑期就要到了，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会有很多的安排，包括其实可能现在也正在迷茫，哎，到底暑假应该怎么安排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看看大家最难忘的，或者是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暑假是什么时候，有着怎么样的故事？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怎么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下的内容啊，全球最长高铁列车在北京南站正式上线运行。 本市严查违规销售电动车现象， 还有今年桃价涨了20%，进口水果消费多， 动物世界玩石头剪刀布，老鲜肉李易峰好现的终于要翻身了， 还有暑期档即将迎来一轮音乐综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先来关注一下7月1号上午的10点，全球最长的高铁列车16辆长编组复兴号在北京南站正式上线运行，满员发出的复兴号为暑期的铁路运输拉开大幕。北京铁路局表示，暑运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一共是62天，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6516万人，日均发送旅客将达到105万人。暑运期间，北京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总数达到2815万人，其中北京西站最多达到1147万人，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上旬和8月下旬。北京三大火车站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4对，其中增开北京站发往哈尔滨西、齐齐哈尔南、赤峰、北戴河、秦皇岛、德州、唐山、昌黎、清河城、石家庄、沙岭子西还有涞源等方向的20对旅客列车，增开北京西站发往西安北、郑州、临汾、合肥、兰州、日照、涞源、邯郸、清河城等方向10对旅客列车，增开北京南站发往唐山、德州、保定等方向的4对旅客列车。 为给咱们这个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候车体验，暑运之前呢，车站更新了各个候车室客用座椅1000多个，并合理调整了座椅布局，以适应暑期的大客流。同时呢，提前与公安的安检部门沟通，增加了进站安检的通道数量，确保旅客乘车的过程顺畅。暑运期间呢，车站将推出顺手寄服务项目，有行李寄送需求的这些旅客朋友们，在进站的验票口的地方就可以办理寄送手续了。 确实是啊，暑期到了以后，我感觉这些不管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年轻人也好啊，大学生也好，就是纷纷的去往了祖国世界的各个方向， 对 吧？ 对， 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暑期生活。其实如何把暑期过得有意义，或者是甭说有意义，就有意思啊，比较难忘。大家今天也给他们提供一点样板，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暑期吧，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真的是假期比较长，比起这寒假来说，所以可干的事儿特别的多。 对，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曾经有过怎么样的暑期，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让您有什么样子让您难忘的故事。 市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咱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北京市违规销售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7月1号进入执法严查阶段。当天一大早，市区两级工商执法人员对于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了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当日全市一共出动执法人员1199人，检查电动车经营主体1403户，当场关停无照经营64户，发现违规销售行为5起，立案2起，查扣违规电动车104辆。 咱们再给大家解决一下温度的问题哈。天气这个炎热，很多人呢都想吃水果来解解渴，不过大家就发现今年的西瓜呀桃子呀都好像比去年贵。来自这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就显示啊，2018年一季度，我国水果进口量同比增长20%，进口额同比增长49.5%。所以说这几年市民花在果篮子里的钱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请来了这个水果达人，发现淘便宜水果有3招，在这给您普及一下。 好，大家听好了啊，怎么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水果啊？ 对，第一招，一些团购网站呢会推出一些特价活动，甚至有人买到1分钱一份的葡萄和9毛一份的这个荔枝 啊， 团购。 确实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地域的差异，咱们在这边吃个荔枝很贵，然后呢要花很多钱。那很多比如说南方，我前一段时间还看过一些新闻，就说有一些荔枝这个滞销嘛，那个荔枝种植荔枝的这个农民也比较 苦恼， 比较苦恼。对对对，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双方的供需对接起来也是件好事啊。 没错。 再来看一下，因为水果禁不住保存，有一些水果实体店经常会低价处理一些品相不好的水果，比如说长小黑点的芒果，虽然样子丑了一点，吃起来味道还是不错的吧。 因为这个芒果长着黑点特别容易，它因为甜度高的热带水果吧，就是特别容易坏。你要不搁在冰箱里，放在这个室温下，可能真的也就在屋里放一天，它就要起小黑点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是并不影响口感的。但是当然了，你也不能说我特意为了图便宜买这个黑点太多的，就看它这个黑点是在这个芒果表皮还是已经深入到里头了。所以呢，在刚刚它有一点小黑点的时候，虽然影响了一个品相，但是稍微价格上会有很多优势。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讲价呀？我说你这个芒果都长青春痘了，不要。我说你给我便宜点， 你都长成这样了，你这是打折吗？ 是你满脸痦子，我要便宜。 我要是买水果，我就说我留着吃了我。 再来看看啊，还有 第3条，市民呢还可以选择和朋友们一块开车到批发市场去买水果，几家人一起买上几大箱，可能都能享受批发价。 好。就是跟朋友一起组个团嘛，对吧？ 就相当于就咱私底下团购了。 再来说一个啊，就是微信继去年12月宣布对微信支付月这个信用卡还款超过5000元部分收取0.1%的手续费之后呢，将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对于微信信用卡还款全面收费。那到时候呢，微信将对每一笔还款按照还款金额的0.1%进行收费，手续费的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最低是0.1元。那这笔费用会在用户进行还款操作时与还款金额一并支付。 这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个好消息。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只能选择阿里配了。 不是你如果你选择了阿里配，过两天哈，阿里配也会收费，你就会发现谁不收费哈。 美丽。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啊。有的很多人在说，哎呀，大帅，你简直不要太机智了，确实不能太机智。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哎，还是傻一点好。 不是，你知道，机智起来拦不住呢。 对，有时候看得太明白吧，哎，容易被收费。来看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凯谢特别逗，说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 哦， 我还和他同姓，身高也一样，性格也一样，学习成绩相仿，特别的聊得来。结果一个暑期过后，他居然都没跟我打招呼就长高了5公分。 哎呀， 我觉得我和他一下子疏远了。 你不是跟他疏远了，你是和他拉远了。哎，就是这个长高长个这个事儿啊，其实非常有意思。 嗯， 老人有很多的古话，比如说有的是那种叫做换换水土就会长高。 真的吗？ 就是比如说你原来你像你在山东啊生活，你如果你比如说你初中毕业以后或者你高中毕业以后，你换了个地方，你到南方去上学了，哎，一换水土可能就会长个。但是这是老人的一些说法啊，不未必有这个科学道理。当然还有那种，我记得特别，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过，就是家长让蹦高高。 哦， 就是， 有， 是吧？ 多跳一跳， 就是，哎，多跳一跳，就觉得地球引力能把自己拉高一样啊！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后来再没有再窜几波，是因为一直在这儿，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耍一耍。 是，你看看，对不 对？ 你就应该趁着暑假多出去走走。 对，就好好学习了。你说怎么那么爱学习呢？ 哎。 天儿已经聊死了， 吹牛都不打草稿的。 对，是不是在我们这种学霸面前，突然觉得无言以对？ 哎，咱们说一说吧，你们都有过什么样子的难忘的暑期、暑假的生活？ 对， 你们曾经在暑假干过什么？ 对， 对不对？然后呢，有着怎样的回忆？还有一位叫做多的朋友问我们在哪互动，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啊。还有一位大美女辣辣问啊，高磊去哪儿了？ 高磊去长个儿去了，是吧？高磊长个儿的， 不要跟我提这个人，好吧？十几天的年假，要疯了他。来看看，还有一位杨立明说，那个大帅苗山，你俩是不是该发红包了？这墨西哥队好像输了。 哦，真的？ 啊？什么？不知道？我们今天不说体育消息。 对呀，啊，没有体育新闻。 发，到时候给大家发啊。 好，我们看看于先生这位话啊，他说，我从大学毕业后呢，就做了老师，年年都有暑假哦，年年暑假多了，真的是没有意思啊。不过现在，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于老师过来，来啊。 不过于先生就说啊，不过还是很期待八月份要和我女朋友去北戴河的旅行，也很期待即将有的一个浪漫的回忆。 你看看，就你这个啊，年年有暑假，暑假多了以后，你都嫌没有意思。 大帅，你知道吗？不用， 你小心点儿， 不用郁闷。 没有 他这样的同学，虽然暑期很多，但是他的另一半没有暑期，知道吗？ 然后一会儿人发一条，我女朋友也是老师。 那我完败，好，我完败。 不是，我最想说的是这样，这个到底有他女朋友跟他先生啊，是这样。鱼啊，我觉得吧，你假期太多了，我觉得没有意思。 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叫明明的朋友啊，说第一次发是这么操作吗？是这么操作，你太聪明了，第一次就找对了。他说我最有记忆的暑假就是高考之后，考完我就直接飞重庆耍撒啦。 哇，这个很爽， 哎呀， 那里好吃的很多， 逛吃逛吃逛吃逛喝逛吃逛喝啊，白吃白喝白喝。说完全忘了高考这回事儿， 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你是完全忘了还是不愿意记起啊？说等到发成绩那天，默默的躲进厕所查呀，小心脏那叫一个紧张啊。毕竟咱只算个这个中等生，但是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查完成绩我就继续逛吃逛吃逛吃逛喝。一看就是彻底放弃了，对吧？ 哎，有可能是成绩还不错呢。 这肯定是成绩还不错， 是吧？ 要不然的话他哪还有心情逛吃逛喝。 对，真的好幸运。 对，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您印象当中记忆当中的那些难忘的暑期生活，叫暑假生活，都不能叫暑期啊。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 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还有一位应该是要么就是打出租的一位朋友啊，叫 QQ 糖，说你们会念到我的吗？我马上要下车了，我这样 QQ 糖是这样啊，你先下车好吧。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节目，哎，我们的频率叫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啊，你可以找到一些什么各种，就像听听 FM 呀这些软件，都可以在手机上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您可以关注 RBC 北京电台，就有在线直播呢。 哦 ，RBC 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有 对 是吧？ 点进来、哦、有直播和回放，全部都有。 然后 QQ 堂说，你俩废话这段时间都可以把我的电话 都念了。 当然我们一会儿再念，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一些热点消息。 对， 首先咱们来关注一部电影、嗯、说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上周五上映了。 他主演哪个动物 啊？帅动物啊。说首周末3天票房达到2.5亿，可谓开门红啊。 哎呦， 哎，这次李易峰是独挑大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次李易峰不仅没掉线啊，完成的还不错，就连豆瓣也亮出了7.5的高分，业内和媒体也是一片叫好。 7.5现在都是已经很高分了哦。 哦， 是哦。动物世界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福本伸行最有名的作品、嗯、杜博末世录。李易峰呢、哦、饰演一位整天浑浑噩噩一事无成的小镇青年郑开思、 哎、 因为被朋友欺骗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被迫登上了一艘游轮，参加了一场可以改变命运的赌局。这整部电影啊都围绕了这个船上的赌局展开，他们玩的是全世界通用的石头剪刀布。 哦， 每个游戏参与者呢为了胜利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嗯、在这个情况下呢，石头剪刀布不仅仅只是我们印象里的石头剪刀布了、嗯、还有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至于怎么玩估计电影里有呈现啊、嗯、 啊，石头剪刀布。哎，苗山，你玩石头剪刀布玩的怎么样？ 脆丁壳嘛。 你玩的怎么样？ 这一定也看命 啊， 真的。 你这个你看啊，所以如果一旦形成到这种比较叫职业的，你就不能单纯的看命了。 他有那个算的 算 大数据是吗？ 那咱俩要不然玩一局。 好。 好不好？好不好啊？这个我把我们俩玩的视频这个拍下来啊，但是找个地方给大家放出来看。 你那个有大数据吗？ 没有，咱俩就光拍手就行啊。 啊，石头剪刀布是吗？ 对啊，来。 你说脆丁壳还是石头剪刀布？ 哎呀，那么多废话，石头剪刀布嘛。 对，行。 石头剪刀布。哎呀，好吧，还是命的问题，我输了。 这个实在是机理，哎，你知道吗？因为我每一次都是喜欢用这个锤子的。 哦，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玩几次真的是有概率，因为有人习惯。 刚开始第一把出，它可能会有一些个人性格和巧合的原因。 对， 但是等你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算法。 好，来第二次啊。 这等会儿，刚才我忘了开摄像了。 好，可以来第二次啊！ 来这边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看我就赢了吧？ 好，现在决胜局，决胜局！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又赢了！ 在大数据面前，我败了。 我们，sorry， 各位听众朋友，大清早起来跟大家玩了个石头剪刀布。哎，你可以，如果身边有人的话，你们也可以玩一下啊。 我们主要是为了配合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上映。 哎，对，其实这个你如果去看这个电影的话，还需要一些数学知识， 嗯、 要不然你会跟不上它的节拍的。啊，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些数学和推理、逻辑推理的桥段在里边。 所以就看这个电影需要跟着它思路和玩法一起进行，对吗？ 对、嗯、啊，所以今天早上咱们小玩一下啊，大家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跟我们一起说一说您最难忘的暑假生活，您还能记起来吗？有吗？ 疲倦的背包，他不问我是否寂寥，手表孤单地走过每一秒，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是不是再选也没意义，是你的欢迎。 呀，配合着这一条，我们就要念一念 QQ 糖的这一条了，对吧？ 特别适 合。他说暑期两个月，当时亲戚啊帮我介绍去一个食堂打工啊，就假期里没事嘛，我就去打工了，在那里呢就认识了一个人，我们恋爱了。后来我回来上学，我问他你会一直喜欢我吗？他说以后的事情谁能知道呢？反正说的挺多，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因为这句话，我选择了跟他分手。等我毕业后，他联系我说：“亲爱的唐，我当时那样说，是因为我怕耽误你的学习。” QQ 唐说：“我又不傻，那我傻呢？我怎么跟他和他好？现在我长大了，要是当时有现在的思想，我绝对不会跟他谈恋爱的。”哎，万一他念他说的是真的呢？唐， 我怎么也不信呢？ 哎，你们女生怎么都这样？ 你真的信了吗？ 就 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信了？ 男生嘛，帮男生一把嘛。 真的你只能是帮他了。 哎，不是，就是哎，也可能是确这个确实， 但是这个人确实成就了 QQ 糖那一个暑假、嗯、 对，一个难忘的暑假。你看你虽然说现在还是说哈，我怎么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起码他成为你生命当中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 对啊，就算不是初恋也是纯纯的爱哦。 对，紫色流苏问，是在这儿互动吗？你算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互动吗？就是在这里啊。再来看看，还有摩草儿说，怪不得我妈跟我老姐们，跟她的老姐们去看完这个电影回来说，以后说没看懂，原来数学不好耽误看电影了。但是我想说，摩草儿，你不是个会计吗？ 大家利用广告时间再想想。 对，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听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听众朋友，再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量总体不是很大，而且分布不均。出行呢，请您注意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们呢，请您注意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到2级，气温23到27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北四环建祥桥上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广渠路五环到四环间进城方向车多。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广渠路中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学院路出口东向西方向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跟大家说一下菜百黄金指数。昨日美元指数收复跌幅，上涨突破95，美股低开下跌，国际金价刷新年内低点至1239.76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242.7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这个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你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难忘的暑假生活。因为确实是暑假是一段宝贵的时光，安排的如何有意义让难忘，是每个人的这个一种希望啊。我们来看看过来人都是怎么说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那纠结，像摩草儿啊，七个什么名字呀等等的，就说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嘛，我说摩草儿你不是个会计吗？为什么你妈看不懂数学题啊，他们都在说。 然后摩草就说了，我是会计，不妨碍我妈数学不好。 知道了，你的数学不是你妈教的。 对，然后什么名字呢也说，摩草是会计，他老妈不是会计。 哎呀，好，来看有小拽啊，小拽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说一个我的暑假吧。12岁的暑假第一次开始利用假期打工，12岁啊，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我们小区的烤肉店刷盘子。 嗯，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每天9点半上班到晚上12点下班，两只手跟水里泡的都是白的呀，使劲儿一撸钢丝球都能给自己硌出口子来。干了2个月，发了工资可高兴了，然后去二手手机店买了一部手机，买了半只烤鸭，给我妈买了一件衣服。那个时候我是全年级第一个买手机的，而且还是用自己挣的钱买的，牛哦。可是就是买完了这些以后，突然发现就没钱充话费了，于是就没事就给10010的人工客服打电话聊天，因为有个手机没有话费，没得打， 因为打客服电话免费的。 对对对，哎呦，后来呢，假期做过保安，做过导购，还在庙会练过摊儿，然后现在啊，早就没有寒暑假了。回忆起曾经那一段宝贵的经历，这牛足够让我吹一辈子的了吧？ 哇，我真的觉得一定值得，就是好好表扬一下， 特别的棒。 但是这个12岁是不是有点早？ 哎，不，这个是这样，人家12岁干点力所能及的，人去刷盘子，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好，一直就想买什么东西呢，不是说回就哭哭闹闹的跟爸妈要，人家自己挣钱，对不对？ 是吧？这特别的棒，小拽啊， 特别的棒， 你果然够拽啊！来看一下，爱吃柿子的熊说了，我小时候的暑假必须是地上铺个凉席儿，趴上面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电视，你看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这个生活啊，就算没有空调电脑也很美好。 他说就算没有空调电脑也很美好，但是现在我闺女也这样了。我呢就变了 啊， 我变成了在一边叨叨叨，别在地上多凉啊，别去闹肚子了，别乱吐籽儿 啊。想想还是小时候好。你说 你长大了怎么还 位置变了，你知道吗？ 这怎么还开始你的心还变了呢？ 就我觉得你闺女就应该说，爸爸你小时候不就这样子的吗？ 哦，只要他闺女不听我们节目，听了就知道说他了 啊，可说呢。 对，再来看一下啊，紫色流苏说了，说我小学、初中、高中，寒假、暑假都是在篮球队训练，这是一位篮球女篮的， 真 了不得吧？ 真棒。 到了19岁上班了，没有暑假了，但是回想每个假期我都很幸福，因为练球的经历带给我的身体的健康和坚韧的意志。另外那会儿可没有篮球馆，全是户外训练哦。哇，刘苏啊， 我刚才就看到刘苏的脸了，你看人家脸长长的，一定个儿高高的，身材好好的。 那个苗山啊，你虽然加了个叠字，脸长长的，那个个子高高的，但你也架不住你说人家脸长啊。 脸长多好啊， 啊， 你知道姑娘多喜欢脸长啊。 是吗？ 多少人花了多少钱也打造不出来长长的。 不是，大家都喜欢脸尖吗？ 哎呀，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脸这个长度够，一定就不会撇着长。然后呢，就不 撇着长，就不会横着长， 对啊， 是吗？ 就不会圆嘛。 哦， 这长脸多好啊！ 哎呦，这圆的呀，这给自己圆的。刘苏，哎，你身高多少啊？你为什么会当时去想要打篮球呢？ 我真的觉得看他头像，他个子就不矮。 哦， 嗯，特别 蓝说了，大帅，我说你超级粉丝。 哦，超级的、哦。 不要这样子啊！真是的，哦、好多多益善，好不好？ 这个脚哥刚来就发来了消息。我一年有30天年假，带薪的。 我们听众当中都这么拽吗？ 哦，这位朋友只是想 PK 那位老师。 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说的就是您曾经有过什么样子难忘的暑假。很多朋友的消息我们都看到了，一会儿再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起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体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两场比赛的情况吧。应该说一场是昨天晚上，一场是今天凌晨啊。 对，内马尔传射巴西2-0，墨西哥晋级八强，神数据啊。 哎呀，另外一场球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遗憾，就是日本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啊，被比利时队3-2反超，然后呢，最终日本队被淘汰了。 哎呀，说一说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虽然说巴西队赢了，但是内马尔却被很多媒体就开始狂讽啊，就是疯狂的讽刺和嘲讽啊。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内马尔啊，哎呀，人家说了，如果他今年啊拿不到金球奖，也应该给他颁一个奥斯卡奖。 太能演， 非常的能演。哎，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巴西队踢球踢得很漂亮啊，就是踢得也就技术很好。但是我从哪一年开始不喜欢巴西队了呢？我从12年，就韩日世界杯上， 哦， 当时有一幕 02年 啊，02年韩日世界杯上，就是。啊，那时候是02年了吗？ 那时你还小，就是。 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场是土耳其对那个巴西队。 嗯。 当时在角球附近，人家土耳其那个球员踢了一脚球，然后是打在了那个里瓦尔多的应该是这个腿上，反正是下半部分啊。然后呜、哦、那个里瓦尔多立刻捂着自己的头就开始在地上滚啊滚啊滚啊，痛苦的呀，哎呦，就好像身中数十个导弹一样的那么痛苦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你知道，内心就觉得这是一个骗子球队，我觉得 好无稽啊这个表演。 然后当然如果说那是偶然的一次的话，我不应该有那种偏见的话，但是昨天晚上好像又印证了我一下，就是当时的那个想法。所以从那以后啊，我真的是就是一直对巴西爱不起来，就是反正没感。 喜欢真诚的球队， 无感。 尤其是昨天很多的评论啊，都在网上都说，哎呦，看着都疼，演的， 哎呦，这是吧？ 演的是看着真是疼，所以就真应该拿这个金像奖。 哎呀，好啊。所以呢，其实好吧，大家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巴西球迷，爱有爱的原因，不喜欢也有不喜欢的一些原因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当然要关注一下在怎么说呢，2018年温布尔登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啊，在女单的首轮较量当中，王雅凡在先胜一盘，次盘4-2领先后，以7-6，然后4-6遭俄罗斯19岁的新星布林科娃逆转，无缘晋级第二轮，也是很遗憾。 哎呀，其实说实话，这个网球啊，更是一个考验体力的活儿，所以越是年轻选手，就会在这个大赛上频频崭露头角。 对，其实包括好像张帅也淘汰了。 对， 哎呀。反正 这 咱们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本身有先天条件上的不足，就是跟人有一定差距，对吧？ 身体条件上， 你就看大 V 小 V， 你说找个大老爷们跟他摔跤，能摔得过他吗？ 未必， 真的吧？ 不过总体来说，在网球方面，在我们先天的身体条件不是很有优势的情况下，如今有这么多的选手能挤进到这种比如说四大网球赛事里面，能够让我们在赛场上看到他们的演出，我觉得已经相当难得了。 哎，对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一些就是世界杯的一些花边新闻。我们来盘点一下在世界杯上的那些学霸们。 哦，世界杯有学霸？ 有很多学霸啊！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这届世界杯的新兵冰岛队，这支一度被认为是业余球队的职业队当中有各类人才，其中学历是必须的，就是各种专业资格的敲门砖呢。比如说现任冰岛足协主席叫古德尼贝尔格松，20世纪90年代效力于英超的劲旅托特纳姆热刺，他踢球之余通过学习，人家拿到了律师从业执照。 哇，这个律师从业执照可是不容易。 哎， 医生和律师都是在欧洲很难拿到的执照。 哦， 咱们就说冰岛队的主教练啊，哈尔格里姆松的履历同样就是相当惊人。资料显示，本想做一名软件工程师的哈尔格里姆松，进入大学之后呢，才发现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如此的枯燥。恰好有朋友呢就学牙科，现在打算先学学看吧，不合适再转行。谁知道啊，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一名专业的牙医。 哟， 而且大概就是已经成为就是足球教练当中最好的牙医了。 而且我跟你说一个这样啊，为什么冰岛人他们，你看包括那个扑出梅西点球的那个门将，他是一个导演嘛，就很多人说他们是业余球队嘛，不， 人家的官方出来说我们是职业球队，但是他们的所有的球员几乎每个人都有第二职业， 对，他们一人多能。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冰岛的，比如说因为它地方很小，包括他们的恶劣的天气，给他们从小就造成了一种，就他们那的人有一种危机感， 嗯， 就会总会在能吃得饱的时候想到可能会碰到恶劣的天气，我会吃不饱，所以呢就会去，一般每个人都会发展一下自己的第二职业，就让自己不会那么闲着。 就吃得饱了，就听着那么惨。 不，我说的就是说，比如说从他祖先遗留下来的这种， 对对对，有这个习惯， 这种习惯和思维方式。 对， 所以你看，人家基本上冰岛球队的球员几乎都有这个第二职业，比如冰岛人都有第二职业啊。 而且他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比较高，喜欢的户外运动，嗯、所以那么他们基本人人都可以成为渔民， 嗯、 真的就是打鱼好手。 哦，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暑期都给自己发展了什么样子的业余生活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还有一位叫做宁的朋友说，哎呀，哎，咱们有公众号吗？大哥，你加上的这个就是公众号。他说我特别想找大帅和毛毛搭档那期介绍成都吃喝玩乐的文字版，因为假期想去成都，你帮帮忙呗。哎呦，这个文字版这个东西呢，我们 在线一下， 我们没有节目，没有把这个节目打成文字版啊。这样吧，我回去跟毛毛说一下，你这么喜欢他介绍的内容的话，到时候让毛毛看看能不能给出个文字版。 对对对，就是、毛毛特别奇怪，他去成都跑马拉松，顺便大吃大喝，你知道。 而且毛毛，就跟大家说一下，他是真的一个是特别会吃会玩的一个人。我会经常把他带到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好去处啊。咱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哎，这个李卓就说了、嗯、我可悲惨了、嗯、我妈是老师，所以暑假都是看着我写作业的。 哦，多么有意义的暑假， 同情你。 还有梦是石天涯说了，我小时候的暑假那是好多小伙伴一起去放牛抓蝎子，现在想想已经没有牛养了。 哎呀， 这是原来的童年生活啊。 这个飞翔的黑豆圆就说、嗯、小升初的那次暑假呀，我爸说这么长的一个假期，你不能老跟我玩啊，我给你报个补习班怎么样。 嗯嗯， 我说不行、嗯、你要敢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火， 结果没人陪我玩，因为我的小伙伴全部参加补习班去了。后来我被我爸被骗到了个书法班儿 啊， 第一天呢就想逃，结果被老师抓回来了，听了一天课，结果哎就不能自拔的爱上了。 哎呦， 所以说谢谢老爸给我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谢谢这老师， 嗯， 水平够高的啊。再来看一下啊 ，Steven 辉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我初中升高中那年暑假时间很长，那个好像有两个月吧，所以呢就跟同学在公园的脚踏船打工。每天还能免费划船。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年轻的妈妈带孩子，船要靠岸的时候，由于脚踏船有顶棚，水位又低于岸边，所以那个妈妈就先把孩子先抱上来了，让同学接一下，就跟孩子说，来宝贝儿，你先上，让你大爷接一下。关键是他是初中升高中啊，你大爷接一下。 你的大爷接一下。 是这样啊，我早就观察过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 就是初中高中的小孩一个个都长得可显老相了，你知道吗？ 就是成熟嘛，是吧？ 对，就显得特别老相，然后那个打扮满脸的胡子茬子，然后满脸的痘痘，可老相了。然后你等着看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往嫩了打扮，哎，面膜啊各种往上脸上敷啊，那个发胶啊发蜡呀、啊、哎呦我天哪。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校长特别的幽默，就开玩笑啊，说哎呀，就是咱们大学生的这个在大学读大学的期间变化特别的大， 嗯， 怎么说这几年呢，一年土，二年娘，三年四年忘爹娘。但我觉得校长好有文采。 哎呀，不错。 然后刚才那个于先生啊，就是自己有暑假那位老师朋友，很期待八月份和女朋友出去玩的朋友。他说：“哎呦，你们是不是赤裸裸的嫉妒啊？你们肯定体会不到那种暑假的无聊，暑假多了无聊到去杭州、成都、上海、青岛、泰国去旅游。好，我承认我女朋友没有暑假。 一个人的旅行不孤单呢。来看一下，木子凡说了，我最难忘的暑假是初中毕业的3个月，我妈要求每天8个小时弹钢琴，其他时间自由支配。8个小时弹完钢琴，还哪还有点时间啊？对吧？ 你知道吗？这个乐器的人，学乐器的人，真的每天要照着8小时弹。 哦， 我曾经有一度爱上了琵琶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业余的，就冲老师一句话，我说我能成为以后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吗？老师就说，当时啊，我20几岁的时候，老师说你现在这岁数开始呢，就玩玩吧。我就为他这句话，我真的每天弹8个小时，但是就发现就是成长还是很慢。 对，这个是讲天分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税务小贴士。 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布了2018年第4号公告，即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的公告。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我市税收营商环境，推进办税便利化，切实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编制了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为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落实国家税务总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举措，是对广大纳税人的一项郑重承诺。 公告中提到的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是指纳税人办理附件清单范围内事项，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之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税务人的办税事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或者提交的资料不完整，不适用最多跑一次。清单包括报告类、发票类、申报类、备案类、证明类5大类119个事项。 查询119个事项名称的方法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官网，点击税收法规库进行搜索即可。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说几条这个文娱资讯啊。 对。 第二届 CMA 唱功委音乐奖年度新音乐评选入围提名名单日前在北京揭晓，同时宣布盛典将于7月31号在北京举办，最终获奖名单也将在盛典现场予以公布。值得一提的是，在评委会首席顾问李宗盛的建议下呢，本届音乐奖将特别突出技术类奖项，以鼓励更多人才加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以及制作工作当中。 哎呀，这个特别好，尤其技术类，我觉得以前都忽视了。你说做后期的这些同仁们是多么的重要呀。好，咱们了解一下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首站将会在7月14号在北京工体场开唱，巡唱的主题是摩天大楼，来自薛之谦一首同名新歌。 再来关注一下7月11号和12号系列主题京剧《穿越后梅兰芳时代》受邀进入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因为该剧合理穿插京剧和话剧的演出结构，所以每次演出的京剧折子戏内容都不一样，话剧也是每每为现场的京剧量身定制，常演常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7月11、12号。 一册稀有版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手稿拍卖会上拍出了56,250英镑，约合人民币是49万元的高价，远高于预估价3.5万英镑，预估的人民币价格是31万元。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卖主21年前在哈罗盖特火车站买到了这本书，当年呢他是11岁，买主是一名美国的私人收藏家。这次拍卖的版本呢是1997年首次出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时候当时是仅印500本，还是精装本。这一版本当中的书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后续的印刷当中的版本已经更正了，所以这个错误代表了它是首印的。 这是错版图书是吗？ 你说那个时候我怎么就没有这个概念收一本书呢？ 你去了吗？ 没有。 一共500本。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消息啊。猎潜艇就说了，我的童年暑假是在皖南山区度过的，一到晚上各家各户分别拿出竹床、竹躺椅、竹凳等等，老老小小齐聚晒道场，看着星星，砍着大山，还有的孩子吹笛子吹箫，那种大家其乐融融的感觉至今令人回味，好怀念。 哇，这 个画面真 的 好美的一种感觉， 而且就是很传统，还感觉是不是 对 很传统。哎，这个多这个朋友的你有没有念过？ 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啊。 哦， 还有一位叫做 Charlene 程就说了，原来在南半球澳大利亚上大学本科， 洋气， 所以暑假呢都是在元旦，中国新年前后，而且还特别长，从11月初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所以每次呢都是放假回国以后待着，走亲戚吃好吃的，同学们聚会，别人一问说，哎呦你们这寒假够长的呀，我就说不，我这是暑假。 因为跟我们反着是吧？ 对，澳大利亚那边的暑假啊。 自由这个朋友就说，最难忘的暑假是第一次做饭的经历。小学的时候呢，暑假爸妈都下地干活去了，想帮爸妈做饭，做这个玉米粥，结果把这个麦麸子（括号这是喂猪的啊） 啊， 我把它当成了玉米面，放了一大瓢，还不够黏糊。妈妈回来一看，这一锅的这麦麸子，哭笑不得呀。 哎呀，这也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了吧？首先出发点是好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好的，咱们先介绍一下京津冀的天气。这个从昨天前半夜开始啊，整个是这个从河北的西北部一直到北京这些地区呢就开始下雨了。虽然雨量不是特别大，但是话呢的的确确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凉爽。大家今天早晨起来恐怕就有这种明显的感觉。从总的雨量来看呢，这个整体雨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个别地区大一些。比如说咱们门头沟的这个小龙门那个地方呢，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总共雨量下的是 137.9 毫米，这个雨量就是应该是比较大了，达到了大暴雨的水平。不过呢其他地方呢并不是特别大，从全市的平均雨量来看是 8.2 毫米，但是呢城区是比较小，总体平均才有 1.9。 那么西南地区大一些，西南地区是平均是15毫米，另外呢西北地区也不小，平均呢是13.5毫米。那么作为这个东南地区就比较小了，比城区还要小，只有0.4毫米。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这次降雨总体还是个小雨水平，雨势呢大部分地方都比较平缓，个别地区能听到点弱雷声。今天呢白天这个降雨啊还会继续持续，而且呢雨带呢逐渐的东移，影响到这个北京的东部、河北的这个东北部以及天津地区。所以这次降雨呢移动速度并不是很快，预计啊这次降水大概持续到傍晚前后，这是北京。那么河北的东部啊、天津啊恐怕会更晚一些。整体来讲的话气温的下降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在户外应该感觉比较舒适。不过呢毕竟这个在下雨，雨量虽然不大，但是话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以确保交通安全。这是这个京津冀的天气。那么今天早晨呢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是今天到明天，四川盆地中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呢，这个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陕西的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降雨量会达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恐怕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会在60毫米以上。此外呢，江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江淮西南部、华南东部、云南的西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新疆西北部，大部分地方呢会有一些分散的孤立的大的暴雨。那么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这些地方也会有分散性的大雨，极地呢会有这个雷暴，而且呢有些地方会产生雷雨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呢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而且呢一定要预防一些降雨造成的次生灾害。尤其是这些地区呢 下雨时间比较长，那么话呢，山体呢，这个路面都比较湿滑，另外呢，泥土都比较松了，容易造成泥石流或者是山体滑坡这种地自然灾害，所以呢，建议不要去这些地方去旅游。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气候台风太彼岸，今天啊。早晨它的位置位于这个日本的鹿儿岛偏西方向260公里的东部海面上。中心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7级风的这个圈啊，半径有300到430公里。10级风圈呢，半径有70到180公里。预计啊，这个太彼岸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实际上这个台风呢对中国没有影响，主要是影响到日本。将于3号下午移出东海东北部，以后呢穿过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逐渐变为呢这个温带气旋。总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太平安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 好的， 对， 好的，好，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如此详细的介绍啊，谢谢您刘工。 好，再见。 好的，好的，再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五环到二环间西向东进城方向全线车多，莲玉桥西向东方向事故呢目前已经清开，建议后车呢提前绕行复兴路。西南五环京良路出口外环方向有事故，占内侧车道，后车呢注意避让。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元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其中这个衙门口桥桥区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北五环的香泉环岛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聊的话题就是你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难忘的暑期生活啊。当然跟大家说，你们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你们是有福利啦。 对，因为你写了这么多的字儿哈，一定有回报的。 绝对有回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旅游时间会给大家介绍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那就是由北京市商务委给主办的叫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这是对于很多女神和小鬼头来说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全市有100多家知名品牌，2000多家门店，特别要举办为期一个月全程联动的我们妇女 儿童消费月的活动。 这是有没有一点歧视男性的分子？没有没有，哎， 你可以出钱啊， 就是， 可以加入进来， 爱护我们的女性和这个小朋友们啊。当然，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先请来了我们的两位合作单位，然后呢，让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子的福利和优惠，好不好？ 哎， 这样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首先来欢迎一下北京中国照相馆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海淀分店的经理、北京市摄影行业名师吴旭东老师，欢迎您，吴老师。 嗯，大家好，我是中国照相馆的吴旭东。 哎，欢迎您，吴老师。哎呀，我一直最佩服的就是这个会摄影的人， 真的，哦， 就是可以把很多丑的东西都拍得很美。你像我这个还有救吗？ 而且我们每个人基本都和中国照相馆有不解之缘，甚至小的时候满月照啊、爸妈的结婚照啊，都是那照的。 你的满月照， 我的当然了 ，哎，是不是这个吴老师像这种在中国照相馆照一个满月照，应该是这么多年北京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对， 是吧？ 这中照相馆也是北京人的一个很美好记忆， 全家福啊， 哎，在不同的一个历史节点， 对 对，哎， 都一定要 仪式感， 都一定要去中国照相馆， 对， 对， 一个有一个记录性质。 我的满月照，我的上学之前第一次要上学了，在之前拍张照片，然后呢，小的时候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拍的全家福，什么全都是中国照相馆。 哎呦，你就差就是家人现在就盼你一个结婚照了，就 大早上起来了， 这戳呀，拿刀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他就是非常重磅的一位嘉宾，啊， 来自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品牌总监牛瑞，牛总，有请。 哎，欢迎您，牛总。 早上好，我是美赞臣牛瑞。 啊，欢迎您，牛总啊。这个美赞臣也是一直在中国的市场上为中国的妇女儿童带来了很多的 对 好的产品啊， 小朋友们受益的比较多。 嗯，对，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我们听听美赞臣在这一个消费月活动期间会给大家带来哪些这个精彩的活动 超值优惠 啊。当然，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就是这次活动的承办方王丽倩，你好，丽倩。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们听我们节目，你跟我们互动的话，您是有奖品的。我们本节目奖品啊，由中国照相馆提供的儿童七寸艺术照免费拍摄三个名额，包含七寸儿童艺术照两张以及电子文件啊，这个啊是三个名额。还有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免费拍摄单人肖像，包含七寸单人肖像一张以及电子文件，那也有三个名额，你们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一会儿会抽出来。另外呢，也是由美赞臣为我们大家提供的定制餐垫有五份啊，欢迎大家到时候跟我们积极来互动。那这样我们先请大家给我们说一说你们分别都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好不好？我们先请中国照相馆的这个吴老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 好，这次妇女儿童月呢，我们也准备了几项活动。 嗯， 针对呢也是妇女儿童，哎，符合这个主题。女性呢，咱们首先第一个活动先是50岁以上的 啊， 女性到店拍摄名师单人肖像，85折优惠。 嗯， 这个名师肖像呢，有什么特点呢？ 哦。 哎，我们中国照相馆拍这个呢，好多人就觉得哎，跟别的拍的有不同。 嗯， 哎，一看照片有不同的，哪儿不同呢？ 嗯， 我们这个摄影呢，其实是用光与影作画。 嗯， 哎，这个中国照相馆的肖像呢，也是通过这光影呢，塑造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一个自己。 嗯， 哎，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到中国照相馆，给自己留下一张非常经典的肖像照。 嗯， 哎，所以这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哎，我这插一句，特别想问一下，咱们中国照相馆是不是在拍摄肖像方面有自己独特而辉煌的历史啊？ 哎，对。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应该说我们最知名最经典的一幅作品，也是当时我们老经理姚精才给周总理拍摄的一幅肖像照，哎，后来也被广泛使用。 所以这是有非常非常 对，现在已经成为王府井这个步行街上地标性的，大家一定要路过看一眼的。 嗯， 对，这是也是我们作为摄影人，哎，这一幅教科书般的一幅， 很骄傲的曾经的辉煌的历史 一幅作品啊。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期间会跟大家刚才跟大家说了，您可以有机会能够到中国照相馆去拍一幅肖像照，对吧？好，还有什么样子的活动？ 然后第二个呢，针对女士的一个是50周岁以上的一个女性，携带自己伴侣。可以拍照一个999元的一个经典婚纱照，这是大师来拍照。 嗯， 为什么要拍这个呢？ 这也是给好多有些叔叔阿姨们当年没拍过婚纱，没穿过婚纱，哎，弥补一个这遗憾，在他金婚啊、银婚啊这个不同的年代，也是有一个记录性质。 哦， 这个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以前就比如说我爸爸妈妈他们结婚照那个半身像，通常都是去中国照相馆照的，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刚才吴总说的那种婚纱照，缺了一套。现在年纪大补上。 可以啊，你甭想要我的名额，我是不会给你的，我要给听众啊。好。有一位听众还问了一下啊，这个吴老师，这个他说中国照相馆有给儿童拍的艺术照的套餐吗？多少钱？ 正好这个妇女儿童月这活动呢，也有两套专门针对于儿童的这个套餐。 哦， 一个是国民记忆1480元的一个小套系，还有一个是80印象。这个是780元一个小套系，这个呢也是让那个孩子们呢穿着不同的服装，在他们这个童年里留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记忆。 这个价格是很优惠的了。 对，这个是相当优惠。 这个两套听上去是一个中式风格，一个西式风格的啊。 那这些就是活动是有名额限制吗？还是说这大家都能享受啊？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享受的，在这个活动月期间， 就在这一个月期间， 这活动月期间，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您听清楚了吗？那个参与的方式是怎么参与？能够简单再先跟介绍一下吗？ 参与方式也是直接就是到店参与，这个我们呢有5家门店都可以大家伙到店参与，一个是王府井总店，这是大家伙非常了解熟悉的一个店，还有就是在交道口东大街的这个交道口分店，还有一个是和平里中街的和平里分店，还有在那个海淀金源燕莎的海淀分店，还有一个是清河五彩城的清河分店，一共这5家门店。大家伙呢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企业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我们的门店信息，还有每个店的那些摄影师的介绍，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摄影师，喜欢摄影师，倾向的风格，去在到店拍照。 吴老师能找您拍吗？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因为这个听众朋友曹富伦就说了，拍肖像有专业的化妆师吧，一定哈。 对，肯那什么叫 确认一下？ 这都是导师级的，好吧？来，各位啊，您可以添加一下中国照相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什么？就叫中国照相馆。 对。中国照相馆， 中国照相馆，我们的相关的活动都会在上面有，而且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有非常非常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吴老师，您这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还有就是跟美赞臣这回是合作的， 合作的活动是吧？那咱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啊。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期待一下美赞臣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子的优惠活动呢？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美赞臣的我们的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咱们现在这一个月期间有哪些好活动，好不好？ 好的。可能呢，线上的宝爸宝妈们对美赞臣都有所了解。我们是一家已经113年历史的百年专注于幼儿营养品的跨国企业。那非常巧的是，这个月呢，正好美赞臣迎来了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也就是说，在这个富儿消费月的这个月呢，我们也将迎来我们的25周年庆。也就是说，在这过去的25年里，我们同样呢是致力于为中国宝宝提供科学营养，给他们带来一生最好的开始。目前我们在国内的产品也是涵盖了婴幼儿早期到成长期间的广泛的营养需求。那产品呢，比如说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包括蓝针啊、博瑞、安儿宝、配方液态奶以及亲舒、安敏健、无乳糖婴儿配方和早产儿配方等特殊配方的产品。那在这个月里呢，刚才吴老师也讲 到我们跨界跟中国照相馆有用来寻找美、发现美、为美点赞的这样的合作的活动。 哦， 那除此之外呢，美赞城的产品和服务等等在这个月也特别推出了一些优惠。 哦， 那比如说呢，在线下全北京配有营养顾问的门店里呢，我们会有新客专享的活动，二段产品买一送一，三段产品买三送一。 哦， 那在妈妈班呢，因为我们会邀请资深营养顾问与准妈妈和新手妈妈分享新生儿护理呀、婴幼儿喂养和早期教育等等专业知识，那会在22日到28日有四场活动。 嗯， 那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美赞城 A 加妈妈会，这是线下的活动。在线上，我们的京东美赞城官方旗舰店和天猫美赞城官方旗舰店各自都有萌宝宠爱夏日时光以及征赞赛场锐不可挡等等，那产品满减啊、折扣啊以及抽奖活动。那同时最后呢，我们那美版的美赞城7月1号也正式登陆中国。那这个是在美国儿科医生推荐的首选品牌，有91%的北美辣妈的热选。那这个产品可以在天猫国际和京东全球购美赞城的海外官方旗舰店选购。这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活动。 哦，就是在这个月期间大家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活动啊。所以刚才按照我们说这个牛总的介绍，您可以抓紧时间找到这些途径和方式来参与进来。当然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美赞城也给提供了奖品，就是我们的定制餐点有5份，我们可以送给5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你可以现在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一会儿就可以送出我们的奖品了。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合作做了刚才说到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叫寻找最美 萌 宝和全家福的这样一个活动，是吧？介绍一下啊。 那事实上我们认为每个宝宝都是最美的天使，每个家庭都是最赞的家庭。那也就是说，我们跟中国照相馆，跟享誉盛名的中国照相馆的这个跨业合作，重点不是在最，而是在寻找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消费月的背景下呢，我们想把中专业摄影师中国照相馆专业摄影师所记录的美、记录的幸福和和谐展示给更多的公众，用更多的公众来寻找美、发现美、来为美点赞。 哦，哎，这个吴老师啊，咱们像每年在咱们这边拍摄的这些萌宝萌娃们有多少位，你们有统计过吗？这一年下来 不计其数了。 不计 这个，对，单独一个店的话，就是给带来宝宝给宝拍摄，我觉得得有1-2万份。 哦，单店啊。 单店得1-2万份。 嗯，所以咱们这次推出这样一个活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这次呢也是跟美赞城一块儿举办的这个活动啊，这是寻找最美萌宝最赞全家福。这个活动时间呢是7月6号到8月5号。大家伙线下参与的时间呢，一个是7月6号到7月23号，这个呢是0到5岁的宝宝，可以参加这个最美萌宝这个评选。0到5岁宝宝这个家庭呢，也是可以参加这个最赞全家福这个评选。这个呢，大家呢只要是到中国照相馆，任意一家门店去拍摄照片，就可以参加这次活动。也可以是拿出之前在中国照相馆拍的这照片，送选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呢，就是在7月24号到26号，最后先是选出30个家庭。这个最美的萌宝和最赞全家福，然后之后呢进行一个线上投票，最后呢评选出前三个名额，提供呢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奖品。一会儿这个奖品呢，牛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好，那牛总就说说，先说说介绍介绍奖品呗。 好的好的，凡是出品呢会有30名，30个宝宝，30个家庭。那在出品过程中参与进来的话呢，我们会获得刚才讲到的这个精美餐垫和环保包。那这个餐垫和环保包，我需要补充一句，它的图案设计呢均是美赞城的另外一个公益项目，就是支持苯丙酮尿症患儿公益项目中特别邀请设计师、插画师做这一系列开在心里的花的设计。所以当您戴的 就是携带这个餐垫或者携带这个环保包，都代表着我们企业和我们所有员工对这些特殊群体患儿的一份爱心，这是一部分。那接下来最后最终评选出的最美萌宝和最赞全家福各三名呢，将会获得那我们美赞臣和三联生活周刊合作，由三联生活周刊邀请的儿童童书专家、专业阅读者、诗人、作家等等精心推荐和挑选出来的一些童书阅读书目，我们把它组织成了一个精美的非常具有阅读性和收藏价值的童书盒子来给予小朋友们分享。那当然了，其中呢大家也有可能有机会吧获得为美赞臣企业代言的一些机会。 哦，这个也是啊，哎，小小代言人。哎，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您想要关注这个参与这些活动的话，一是关注中国照相馆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美赞臣这边呢您可以到门店去咨询，也可以 也请关注美赞臣中国的官方微博。 哦，官方微博名字就叫 美赞臣中国。 美赞臣中国啊。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承办方的王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就咱们这次活动整个的一个大体的情况，还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我们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消息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了解更多详情。 对，是有的。我们这今年的妇女儿童消费月呢，也有官方的这个微信账号，还有官方的网站。大家微信或者是网站上直接搜索妇女儿童消费月，然后就能找到我们的网站还有微信公众号。然后上边有我们这次参与的100多家企业的所有的优惠信息。然后包括我们这次活动呢，还有那个4天的落地活动。在这周五还有周六是在先奥购物中心。然后我们现场也有美赞臣做了一个小的足球场，然后可以参与体验，然后包括金宝贝呀，还有养生茶呀，红酒，有很多内容。而且我们在现场有很多分享的活动，就大家过去之后，不管你是小宝宝还是女性，然后都可以参与。然后那个下周末就是14号的和15号，然后是在华润五彩城，也有同样非常精彩的内容。 好，哎，其实我看到咱们美赞臣好像还有一个活动叫做小小冠军杯足球趣味赛，是吧？ 对，就是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个活动。因为在这个月呢，同时也是世界杯的热潮哈。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把孩子也带到这种热情的、欢乐的节日的气氛里，让小小的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演绎趣味足球。也就是说，在刚才王立宪老师介绍的，就本周末7月6号、7号下午以及下周末14、15号这4天，我们在两个商场都有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7号下午4点到5点呢，这个美赞臣小小冠军杯趣味赛会有红人直播，到时候我们会邀请国奥足球教练向参与趣味足球赛的小朋友们讲一些基本的简单的足球规则，运球与射门技巧以及安全事项等等，之后会进行组别比赛。相信小朋友们会非常喜欢。 会有年龄限制吗？ 事实上其实0到5岁的宝贝都可以参加，更小一点的会在球场上爬一爬。当然了，分的组别是幼儿组是2到3岁，它是以那个固定位置踢球射门为主，那小童组4到5岁则是以障碍踢球这样为主。 好的，哎呦，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暑期大家可以详细的关注一下这场这个精彩的 妇女儿童消费月活动。 对，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美赞臣和我们的中国照相馆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别忘了关注他们的微信和微博，微信就是中国照相馆，微博是这个美赞臣中国啊，大家可以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当然我们今天奖品怎么发呢，我看一下时间啊，来不及了。那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大帅哥，然后呢就会看到一个我的这个我们的工作微信啊，您可以先添加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发奖。好的，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三位， 谢谢。 好，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娱乐72变，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